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好，歡迎大家回到嚟咧嚇，即係浩浩汤汤呢個節目。咁頭先我哇一條氣咧都講咗好耐啦，其實我仲想講嘅，咁但係咧我就唔想話淨係我一個人講曬，因為我相信頭先講嗰即係十零廿分鐘嘅嘢咧，都幾惹火噶啦嚇，即係喺我嚟講，但係對好多人嚟講就一加一等於三，即係荒謬啦，係嘛？咁、啊、所以咧，我就想聽下佢哋嗰啲啊，即係其他人嘅意見，所以我就唔需要啦。好多時就我哋話啊，即係講完曬有所謂叫做 Q&A 啊，即係呢個答問嘅環節咧。其實我呢個係隨時都得嘅啊，即係你知我浩湘湘呢個好自由嘅。咁我就想邀請而家在座咧，就講一講你哋對本土運動嗰個睇法啦，係嘛？嗱、啊，有冇邊位咧可以？即時可以幫幫手發言啦、啊、你嘅睇法或者好，哎，已經有一位啦，咁就哎哎，哇，大家哎鼓掌聲鼓勵啊！不過已經嗱，你啦，我哋已經受咗大陸感染啦，因為掌聲鼓勵呢四個字咧，其實就大陸人用嘅，你話死唔死啊？係嘛嚇？咁、哎、不過我哋冇所謂啦，即係總之佢唔係好差嘅嘢，我哋可以演明嘅。 嗱，我想請問請阿李博士，你先話講係有抗共又有抗資呢個概念。我哋唔好講啊，啱啱先啊，呢個概念係幾時開始嘅先問你講。 我呢個意念啊，又好得意喎。其實我呢個概念咧，我諗都係近五年咁上下先至開始嘅啫，真係。 抗共係有咩令到你觸發你覺得？ 哎呀，抗共就耐咯，抗共差唔多我董姓已經抗共噶啦。點解咧？我話俾大家聽咧，其實係因為我係好細個咧，我已經係每年都跟屋企人翻去探親。咁我嘅家鄉就係新會啦，但係好多親戚係住喺廣州嘅。咁、我董姓翻去嘅時期咧，其實就係文化大革命啦，即係可能更早，但我唔記得啦。咁但係你睇到當其時咧，即係大陸嗰種嘅人心惶惶嗰種情況啊，同埋我同輩嘅人咧，直情咧就冇書讀，係嘛？即係更加唔好講大學啦，即係差唔多中學啦，讀到下都冇得讀咁樣樣。咁啊，市面咧就蕭條得不得了。咁同埋咧就過深圳嗰陣時咧，就要我哋全班人喺度咧，就係要。逼我哋係背呢、這個咩背誒朗讀呢、這個朗誦呢個《毛語錄》啊，所以咧其實咧嗰陣時我啲《毛語錄》我都好熟噶，係嘛？咁啊，即係入到去就聽見呢個大海航行靠舵手啊、東方紅啊嗰啲咁樣樣。咁我話哇，點解會咁嘅咧？即係好明顯係洗腦啦，係嘛？咁同埋嗰個市面嗰種蕭條咧，同埋最明顯就係我哋要翻去接濟佢哋啊！哇，每年啊，你知唔知啊？即係冬天嘅時期啊，先至慘啊！通常我哋就穿到一身好似隻種咁樣，然後去到咧就除曬，就凍到鐵陣翻落嚟香港。因為你衰到知唔知咧？就係話，如果你帶任何衣服啊翻去過多咧，即係帶布更加唔使講，要打碎嘅，你知唔知啊？哇！真係嗰陣時喺深圳啊，仲要你帶嘢翻去仲要打碎，咁啊仲要帶油啦，同埋呢個帶呢個番簡啊、勞工簡啊，嗰陣時啊，嗰啲線牌勞工簡啊，哇！甚至我媽咪咧知道我阿公咧好中意食鯪魚啊，就係嗰啲釀鯪魚啊咁樣咧，都要帶翻去或者整啲飯翻去。哇！一個國家點會搞成咁樣嘅咧？咁樣咁我當我閱讀多啲嘅時期咧，咁多人就知道呢個咁樣嘅政權係即係差到幾咁地步啦，係嘛？咁嗰陣時咧，其實我就已經有後嚟入到大學，我就更加睇咗呢個黃實味嘅野百合花，就包括原來佢唔係後嚟先腐敗啊，其實喺延安嘅時期啊，已經係咁樣噶啦，因為話就話呢、這個叫、這個、大平等係嘛，但其實咧就係、是、食分就係呢個三色就依分五等定咩啦咁上下啦係嘛，咁所以咧其實係一個新嘅特權階級，共產黨係一個新嘅特權階級嚟嘅嚇咁。後嚟當然我亦都睇咗四人幫時期嘅李一至大字報啦，係嘛？我第一時期啦，嗰陣時就好嘢傳咗嚟香港，咁即係知道曬啦嚇。咁即係唔好話知道曬咧，其實即係我哋所知嘅，同埋即係喺大陸親身感受嘅，真係即係九牛不如一毛啦，係嘛？咁但係你已經知道係差成點啊，所以抗共呢樣嘢咧，我係好早，我董姓已經係抗共啦。但係抗資咧，確實係呢十年八年咧，係越嚟越鞏固咗我呢個認識，因為我真係睇多咗好多嘅書啊，咁樣咧，又睇下而家個世界啊嚇個現況啊咁樣啦。咁所以咧，我即係發覺咧，其實你一日唔解決即係全球資本主義嘅問題咧，其實你中國都唔會有運行嘅。老實講。其實你中國咧，你繼 續 中國，其實咧嗱，即係我咁講啊，因為咧我係叫大中華膠嘛，我知道啦，即係好多人咁講噶啦，我知道大中華膠嘛。咁對於大中華膠嚟講咧，就中國好就香港好， 中國唔好咧，其實香港都一樣冇運行嘅，就呢個就我睇法。 有邊位啊？ 哇，好多，哎呀，嗰度。 我報完翻啊，阿李博士，頭先我有觀點啦，咁其實大體上我都同意嘅，即係咧，其實抗共同埋抗資，咁其實喺我角度咧，我嘗試應翻阿李博士個諗法就係，其實我覺得係一個層次嘅問題，即係因為本身譬如香港或者中國都好咧，其實因為未去到咗所謂美國嗰個階段，即係咧，我分析就係咧，一個其實係屬於政治上嘅專制同埋一個經濟上嘅，咁。到到美國嗰個層次已經係過曬呢個水，呢個 level 過咗啦。咁變咗佢哋需要下一個層次，所以克服嘅就好似你嗰次講啦，就克服翻呢個資本主義嘅即係所謂我叫寡頭壟斷啦。OK， 咁進行一個即係擴資嘅所謂，即係都阿李博士所講嘅最新嗰兩本新書啦，即係譬如環保所，即係個環保嗰本啦， 喚醒60嗰隻青蛙同埋反轉經濟學。 係啦，咁經濟學阿李博士都講咗個擴資成個背景啦，咁環保其實個背脊個點解有咁嘅壞影響咧？其實背脊所講嘅都係因為個經濟原因壟斷咗，罔顧咗大家個全球環境啦。咁呢點我都經常同意嘅。 好多謝多謝，剛才還有一位的那邊的，好， 是啊，你講少少。咁其實我想問少少，即係車華少少，即係但因為正話講抗共嘅理解嘅，即係本身佢嗰個係一個即係令人哋好不公平嗰個相互。咁但資本主義咧就即係因為見到其實而家似乎嗰個形式就係即係共產主義、資本主義，後屘由資本主義似乎就贏咗啦。 係。 咁但如果你話資本主義，即係我都認同有啲嘢係唔係好好。 係。 但似乎即係你話要有一樣嘢係比你更加好嘅，我又見唔到即係有啲乜嘢嚟就係。可以 替代 住，即 係 想去 modify 呢樣嘢，或者聽聽你 嘅意見係點。哇！呢個好大好大嘅題目啦，係嘛？咁樣咧，嗱，你記住提翻我，如果未答，但係咧，我就想聽聽多其他人嘅意見先。呢個真係好大嘅題目，我嘗試聽一答下。有冇其他人有意見啊？呢邊。 講一本土運動，我覺得其實近期本土運動都其實我覺得幾健康嘅，其實好唔同立場，就好似強你強所講，係抗共抗資，或者我哋抗緊一啲嘢嘅，係保護自己權利。但係其實本土運動，我覺得係最出發係你愛嗰個地方。個問題愛嗰個地方係你要自豪嘛？個問題你對呢個地方好多人根本唔理解，你都唔知為咩去自豪。我覺得其實係好膚淺，冇花時間去嘗試做呢樣嘢。我覺得其實真真正正對一個好嘅本土運動，其實係香港本身嘅人咧，其實你要理解自己放咗啲咩地方好，去自豪嗰樣嘢咯。 哇，其實都幾熱火喎。 其實我覺得即係香港人嘅身份認同，即係我。你話記得一開場嘅時候，Jackie 啊，你講過三樣嘢，就係咩文化、身份、文化同埋利益咁啊。咁其實我自己覺得即係喺三個層面嚟講，其實我即係我唔可以代表我大愛香港人啦，咁或者即係講我自己啦。即係我覺得其實身份其實我冇乜所謂，即係雖然我拿而家香港身份證咁，但其實。即係其實冇乜嘢，即係冇乜嘢覺得，即係我係香港人啊！即係可能去到外國，你去美國嘅時候，有人講我係香港人，好過講我係納人嘅，即係呢個可能係一個即係實際上嘅優勢。但係其實即係我覺得我係邊度人其實唔好重要，即係我意思即係話文化咁，其實呢個係一個幾即係相對都係幾重要嘅一樣嘢。咁但係其實即係我覺得點解？即係啲人會覺得，即係要保留自己文化，即係要保留自己嘅身份。其實講到尾，其實係第三個原因，係即係利益嘅關係。即係其實個利益先係最關鍵嘅。因為好簡單，即係如果我嘅即係利益，即係我嘅生活水平或者我嘅即係待遇喺呢個世界上嘅待遇，冇因為。即係呢啲即係所謂嘅內地人嘅一啲即係帶嚟嘅負面影響到我嘅自身嚟嘅，其實嗰啲文化嗰啲，其實我覺得可以係相對係唔係咁即係 out 就痛癢嘅，因為只要我可以過去生活啊，嗰啲成嘢啊咁成，其實冇問題嘅。但係我覺得最大問題嘅，即係講到最尾點解會出現而家咁大嗰、那個即係分歧，就係其實係講到係利益問題啫嘛。即係你影響到我嘅生活嘅時候， 即係你落嚟買奶粉、爭公屋、爭呢樣、爭床位。 床位。 咁跟住我開始唔中意你嘅時候、嗯，其實我就會攞好多文化上面咩，你哋啲咩文化啲內排隊文化，咩咩貪小便宜文化，即係無限即係上綱上線好多樣嘢。咁其實我覺得到最後其實如果即係你問我，其實係因為自己切身利益受到影響，咁然之後。咁你就會去即係去搞一啲本土運動，希望維護翻自己利益咯。咁即係我唔知使唔使講，即係支唔支持咁啦。咁但係即係我 唔需要表態嘅呢度。 咁、啊、OK， 咁但係我會覺得其實但我都想表態。 好冇問題嘅，絕對歡迎。 即係我覺得我覺得可以，即係其實而家我哋做緊嘅嘢，其實即係我覺得唔係話真係。好真係香港，即係以香港做呢樣嘢，其實唔係一個好特別嘅，即係特別咁緊要嗰樣嘢。因為我覺得其實好多世界好多地方，尤其是嗰啲所謂即係自治區啊、自治院，其實都一樣係傾緊一模，即係我唔可以一模一樣，即係其實好多嘢，但唔知就係自身利益受到影響，即係外地人帶嚟好多。即係搶咗佢哋工作飯碗啊，搶咗佢資源啊嗰樣嘢，於是咧佢哋由原本好開心，即係生活得好好咁，譬如西歐咁樣，突然有翻東歐有翻人友仔嚟到搶囂曬啲嘢做咁樣，咁然之後就搞到哇，即係冇嘢做喎，咁就點啊？咁啊，梗係掟下嚟啦，攞啲啤酒罐咁。基本上其實外國嘅種族歧視或者好多呢啲咁嘅嘢，其實我覺得唔可以完全一樣，但其實都係大同小異，都係自身利益出咗關係，於是你就會開始做一啲所謂嘅民間動作。喂，我哋呢啲先至係正宗嘅歐洲人，你哋呢啲東歐嘅攤屋企啦咁樣。其實講到最尾，其實係利益影響到你，跟住你就會有一個理由去抗議黃絲嘅時候，你就會拉好多文化身份啦，認同，即係去團結自己一個，即係好似欺蔑。佢嗰陣時話，如果我聽過新聞，佢話有一個叫做金色黎明嘅組織，就係好恐怖嘅，即係殺人嘅，佢殺咗嗰個網台咁咯，即係嗰條有條友，即係講即係講一啲嘢，可能得罪咗佢。咁佢就係非常之 nationalist 嘅，即係佢個 logo 係好似個納粹標誌咁。咁其實成件事我走嚟，其實就因為可能佢經濟差，然之後帶動咗好多，即係佢哋嘅即係外來嘅人，即係帶動咗可能一啲影響咗佢哋，咁佢哋唔中意。 巧唔怕旧，最紧要有一个话你知咩系好巧嘅节目。 归翻我哋节目啦，巧到用时方恨少。我即系最近咧就去咗杭州嘅横店嘅影视城咧就考察。咁啊真系啦，嗰个真系好巧啦，我都拜服得五体投地。通常我哋搭过影视城嘅少少，影视城嘅无线搭过咩停车搭过古装街咁，咁我嚟拍戏。拍戲賺得幾多錢呢？你租俾人拍戲賺得幾多錢呢？影視會淡㗎嘛。我租俾人參觀，我當旅遊，將影視結合為旅遊。 巧到用時方恨少，超人林超榮、文公子、Kate， 逢星期一晚9點，迷香港，係有種態度。